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这夏天去哪里？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，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。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，品舌尖上的美食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。夏令营招募电话：150-0103-2318，150-0103-2318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责令带你听经典。 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光。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？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？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？明天还有云要飞，有着天空陪我追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唱情歌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，掌声响遍天。来唱情歌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浪悲。首歌是每中年， 等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身上感觉你在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。哦，一种病。哦，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2017年北京高招录取从6号开始，据了解，首先启动的是飞行专业的单独录取，从7号起到7月14号是本科提前批次的录取，一些高校的小语种专业将在该批次招生。本市的第一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预计会在7号发出。经典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7月6号，北京至雄安新区的动车组D6655列车首发，动车每天有2对列车组始发中到，分别经停霸州西站、白沟站、白洋淀站及徐水站，全程运行约1小时50分钟，2等座的票价为60.5元。2017年知分田高考的志愿模式延续，在7月9号17点的系统关闭前，考生均可修改志愿。由于今年高分数段的分布人数有所减少，一些一线的老师分析，部分的示范院校的分数线可能出现松动，尤其是一些名校的分数线可能下滑。7月6号，北京市丰台区的方庄地铁站外，行人正从立体的人行道通过路口，

的事情很重，篮球上水滴也没有干过，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，操场的青草香不是飘到我梦中， 上上上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，最后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， 从那天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，怎么成过如此念旧的镜头，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， 厦门外卖打工的老婆那必须越长越多，放学后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这个鼓励在鼓励，经过一生看不见心里想那么多，反正选个上面身上上白色的发布时候强者跟着他背后，希望了上帝保佑， 劝自己别再孬种，满山野香草把布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送到他手中， 刷刷牙洗脸后转转，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，再问你就来不及，交通经过尖叫声在升起过后， 那时候精彩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，怎么成过如此念旧的镜头，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， 我的从前怎么拒绝我的世界，我很想起时间画面不断重叠， 换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

转流沙。 心中你永远

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。 我的情人，我爱你，我想

心愿，勇敢向前，梦不会碎。